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好，第二节翻嚟， 接翻嚟啦。咁啊， 睇翻头先 PowerPoint 先。 系啦，咁我哋就讲翻啦。咁因为咧喺呢一个我哋讲嘅七正四余啦，咁我哋都咁可以讲啦，因为我哋对七正四余咧。都不算話真係好熟嘅， 占星學嚇， 係占星學嚟嘅。咁其實同呢一個外國嘅占星學好相似嘅。咁啊，因為我哋有一位老友啦，希望通過我哋呢個平台咧， 呢個都係一個朋友介俾我哋一啲 咁我哋咧就我哋對我哋有限嘅認知咧，就同大家去做一啲解説嘅。咁我哋有時候我哋好希望咧，就話喺占星學或者七正四餘裏邊咧，有多少研究嘅專家啊？咁都俾啲意見啊，或者咧就多多指教。咁咧就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會睇一套啦。因為其實喺今年嚟講咧，我哋都講過兩次嘅。咁所預計嘅嘢咧，喺呢個占星學裏邊咧，係相當之吻合。嗱，我哋唔可以講話佢絕對係啱嘅，但係叫吻合。吻合嚟講咧，譬如好似我哋用八字也好，我哋用呢一個卦象也好，咁我哋講呢一個疫情嘅第二波延續啦，咁大家都叫第三波啦，咁啊都唔緊要啦，咁總言之咧，嗰、那個病情佢叫做疫情嚟講咧，係沒完沒了先。咁我哋睇到呢一個10月12日點解會話會再爆發呢個第三波咧？其中的原因就是说以一个秋分这个时间就爱来一个分界点。就是说在秋分的时候来讲呢，其实就会有短短的时间，好像表面上就好像很安乐这样，甚至乎好像有少少缓和。但如果大家再看回呢，就定正正呢前日和昨日呢秋分的时间呢，英国即是现在来讲是全球呢是在肺炎里面死亡率第二高的国家呢，是爆发了很低，一日来讲呢4422，一日来讲呢就3000宗，也都是非常之犀利。咁喺秋分之後嚟講咧，若果按照呢個火星嘅逆轉嚟講咧，香港呢個地方咧，亦都會成為一個焦點。點解會成為一個焦點咧？咁因為火星咧，依家喺度逆行緊。咁啊，逆行其實嘅意思係點解咧？逆行即係唔係正面行緊咧，即係調翻轉啊嘛。咁啊，調翻轉會出現一啲乜嘢咧？火星嘅逆行咧，就會火轉內燒。咁喺人方面去理解係點樣？好多人好鬱躁啦、衝動啦、脾氣大啦，啊、甚至乎嚟講咧係對抗性啦。咁呢樣嘢嚟講，引申嚟講唔係淨係人體，係可能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咁即係講緊乜嘢咧？國家元首，國家元首若果佢哋有鬱躁、脾氣好大、火轉內燒嘅時候，點咧？會打起上嚟噶嘛？係咪先？咁你話？如果我哋用人去理解呢個火星逆轉咧，即係話人類咧出現好多毛病喎，啊熱啊嘛，頭痛啦，發燒啊，頭暈啊咁樣嘅症狀啦，咁啊仲要注意啊喉嚨腫痛啦咁，咁啊火星逆轉再加入秋咧就好乾燥，咁個疫情嚟講咧就更加麻煩。我哋經常嚟講就係話肺炎，咁啊理論上係以行金為主，但係你冇火又唔得喎。你冇火就唔係炎症啦，咁所以嚟講咧，越嚟越乾燥嘅時間嚟講，一燥咧，你有冇發覺到秋天嘅山火係最多噶嘛？所以引發嚟講， 乾燥嘛， 因為乾燥而引發咧就好多火災，咁啊同人啊或者一個國家嘅氣場咧，其實好相似。 所以秋天唔好食辣嘢咯。 秋天真係唔好食麻辣啊，冬天先食。 係啊， 啊。咁因為冬天嚟講喺丑月嚟講係濕土先好食麻辣，去濕啊。 咁啊，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咁啊，整個地球嘅人類嚟講咧，係大家趨向咗，尤其是呢個疫情嘅時候咧，係趨向咗一種焦慮，同埋嚟講咧，有冇發覺到咧？最近咧有好多香港有啲醫生啊，或者心理學家都講啦，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有焦慮症，但未至於即係去到抑鬱啦。可能嚟講啊，對未來嘅日子，或者對未來嘅前途咧，感覺到非常之憂慮。咁啊，喺情緒咧就要比較咧起伏大嘅。咁仲要提一提咧，尤其是屬於天秤座嘅人喎，啊，咁啊真係要注意。咁啊，跟住呢個火星嘅逆轉嚟講咧，去到呢個12月12日啊， 十一月十二日 嘅第三波咧就合上。咁啊，再推前一個月，即係10月12日啦，即係嚟緊三個禮拜之後咧，就千祈唔好放鬆個疫情喎。即係如果根據占星學嚟講咧，就係話三個禮拜之後咧，全球嘅疫情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個第三波嘅 回升 啦，即係我哋講回升啦咁樣。咁咧就同時間嚟講咧，就預測咧就係聖誕之後咧先慢慢緩和。咁啊，正如阿黃師傅都講過啦，今年嘅疫情嚟講，我哋會估計咧。即係我哋預測咧，都係話喺秋冬嘅時候會再有一次嘅。咁啊，但係可能大家都可能諗到，哎呀，香港依家都係得幾單啫喎，輸入個案，唔係話仲有三個禮拜又嚟咁樣。嗱，往往咧有好多時候講玄學就好難去解釋嘅，解釋得到就唔係玄學嚇、啊，即係等於道啦，道係不可解釋嘅，解釋到就唔係道啦。好啦。跟住話喺未來幾個月嘅時間嚟講咧，另外仲有啲嘢會出現嘅，或者啲咩出現咧，就係、是、我哋經常都講啦。今年咧天同化忌啊嘛，天同化忌嚟講咧就好多被隱藏、講大話、掩飾、造假。好啦，幾個月之後嚟講咧，因為火星嘅逆行咧，就令到呢啲被隱藏嘅證，即係叫做 信息啦，或者 正面嘅信息同埋一啲證據啊，嚇 數據啊， 咁啊會陸陸曝光出嚟。 簡單啲資訊啊， 有簡單一啲資訊啊，可能咧係不為人知一啲資訊咧，係突然間會出現。突然間出現嘅時候咧，會令到人哋嚇好驚訝嘅，係非常之嚇乜原來係咁樣嘅。咁嘅情況，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拭目以待，睇下未來嗰幾個禮拜咧，究竟會有啲咩震撼性？ 未來呢幾個月啊， 幾個月嚇，未來嗰幾個月咧，有啲乜嘢震撼性嘅信息咧就會出現。咁啊，另一方面就會影響啲乜嘢？影響到一啲咧有錢人啦，即係一啲富豪啦。同時間嚟講咧，有一啲豪門世家咧，會有一啲事件咧會受到非常之受人關注。咁啊，或者咧就揭露咗佢哋一啲咧 鮮為人知嘅事情。 鮮為人知啊，講得好聽啲，或者呢、這個唔好嘅嘢啦，係嘛？咁啊，再嚟咧就係、是、啲大型嘅投資啊，同埋一啲喺一啲有關款項啊方面咧， 巨額嘅金錢 裏邊咧，會出現一啲生死危機之事啊！咩叫生死危機之事呢？可能有啲唔見得光嘅錢啊，暴露咗出嚟咧。有啲大型嘅投資嘅項目嚟講咧，不得要領啦。而且嚟講咧，個真相咧就會陸續浮現，同埋彰顯咗俾世界嘅人都會知道。之前有啲嘢係錯嘅，但係嚟講咧，就喺未來嗰幾個月出現嘅時間嚟講咧，就大家正正咧就可能見到真正嘅一面會出現啦。係咪咁講啊？師傅可以咁講。咁啊，再落嚟嚟講，仲有啲乜嘢影響咧？呢、這個火星逆轉就係、是、對於外交啊。咁啊，對外交嚟講咧就好特別嘅。咁啊，根據占星嚟講咧，個外交方面咧係繼續模糊落去，即係冇方向，唔知道做乜嘢。咁另外嚟講咧，就好多咧就婚姻咧就會出現問題。咁啊，合作之間嚟講咧，亦都會咧受到呢個影響咧，會有啲負面嘅嘢出現嘅。咁啊，而且嚟講咧，就係話外交上面嘅關係會終結喎。提到呢一樣嘢就比較特別啲，咁啊，大家成日喺度吹風咧，即係會唔會中美會斷交咧咁樣？其實嚟講咧，我哋依家睇咧，就實際上嘅情況就已經係遲嘅啦，係嘛？咁你無端端咁嗰個大事咁翻咗嚟。 係嘛？咁啊，即係大家各與各之間嚟講咧，就已經係叫做冇咗個聯絡人啦，即係我哋叫做冇咗個 中間人咯， 即係冇咗個中間人喺度咯喎，咁樣咁其實嚟講，即係正如我哋當時即係所講啦，我哋用 奇門睇過噶嘛， 奇門睇過啦，係嘛？奇門睇過啦，咁啊當時嚟講就係話，即係我哋當時一個題目就係叫攬炒啦，咁其實即係大家咧。都是不著數的，即係所做的嘢嚟講咧，係 只不過邊個多少咁。 因為對攻啊嘛，如果大家冇記錯嘅話嚟講，就係近攻同埋坤攻啊嘛，大家喺對攻嗰度。 同埋講話美國會白虎猖狂啊嘛，新加入白虎猖狂，其實就白虎猖狂係奇門遁甲一個名稱術語啦。咁其實呢句説話就代表咗係佢哋係好猛烈咁攻擊。 系啦， 咁最近亦都有報道咧，就係講呢樣嘢啊嘛，係嘛？ 但我哋呢個咧，就我哋都重申啦，我哋只係一個玄學閒談嘅節目啊，我哋兩個對政治係完全係不了解嘅，咁啊，只不過就話喺術數方面同埋喺玄學方面咧所呈現出嚟嘅 異象 咧，咁我哋咧就去解構一下嘅啫，咁樣。咁所以嚟講，呢個火星嘅逆轉咧，我哋會睇翻咧之前我哋嗰兩集做過呢一個。關於占星的嘢嚟講咧，都係好吻合啊！即好多時所發生的事件都咁啊，所以喺未來嗰幾個月嚟講咧，咁啊，因為嗰個火星嘅逆轉咧，係會去到明年初先會結束嘅。所以喺呢段時間咧，未來我估計都應該都有六七個月時間啦。咁啊，有一啲事件咧，可能有啲真相係暴露咗出嚟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係國與國之間嗰個關係咧，係會係可能係喺。我哋所見到嘅歷史上面，可能係最差嘅一個時一段時，最艱難嘅一段時間。 嗱，我突然間咁諗啦，即係占星學咁睇啦。嗱，又亦都可唔可以話咧？因為今年我哋都知個直年卦係地火明夷啊嘛，因為年尾啦嘛，地火明夷進入尾聲啊嘛， 係啊， 即係叫做退氣啦。啊，會唔會因為退氣地火明夷呢個直年卦退氣咧，而轉翻即係地火明夷就係乜嘢都睇，乜嘢都冇失落曬噶嘛，即係冇光明。咁所以會唔會就係話退氣咧，就重現翻一啲比較事實嘅真相出現翻嚟咧？係嘛？ 咁啊，因為大地即係地火明夷咧，我哋就講大象轉嚟講咧，就係話叫大地咧就失去光明。就暗無天日啦， 啊，太陽跌咗落地啊嘛， 可以咁講啦，太陽咧就淹沒在坤地啊嘛，最記得呢句説話。 咁啊，所以冇曬光明咯，又或者即係有一啲演繹就話叫做咩啊，無政府狀態啊，或者任何嘢都歪曲曬咯，即係呢樣嘢就其實都好明顯噶啦。如果即係自己有留意開一啲時事新聞啊咁樣。 2021年嘅流年嘅直年卦咧就係山火。火秘 系嘛？系啊，呢个就下次年尾先讲 啦。咁啊，有啲人咧就好似读坟墓个坟咁样读出嚟都有，因为有跟国音啦吓。咁啊，其实嚟讲咧就话山火秘嚟讲咧就好似似乎就好翻少少啦。 嗯， 系嘛，即系冇咁差啦。咁我哋或者 有好啲咯， 系咯好啲啦。咁我哋亦都即系唔系叫做很好嗰只吓。咁我哋咧或者我哋未来嘅时间咧，我哋都会进入。就即係秋冬啦，咁啊開始都 年尾再講啦，呢啲 先再講啦。因為我哋嚟講咧，我哋嘅習慣就係要我哋即係話要適時嘅時間先去講嘅。即係譬如好似喺年尾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係聖誕節左右，我哋先會講呢個生肖啊，講地母經啊咁樣。因為咧就依家嚟講都距離農曆新年咧都仲有成四個幾月啦，係咪先？咁啊嗰個氣氛啊都仲未到，因為點解咧？依家疫情爆發嚟講，都唔知聽日會唔會限聚令突然間消失，跟住又緊翻咁所以嚟講咧，就我哋都會喺最適當嘅時間咧，即係先會慢慢同大家去即係去分析， 冇用嘅 咁樣。咁好啦，咁啊呢個火星逆轉嘅情況咧，就好多嘢我哋唔希望發生啦。咁啊，尤其是喺疫情方面。但若果你話用科學角度去睇嚟講咧。個疫情咧，若果疫苗未出現嘅時間咧，都會持續落去，唔會話霎時三刻突然間。 香港人好醒嘅，香港人就識防疫呢一樣嘢，已經優勝咗好多噶啦。 係香港真係，我話你香港人咧，香港人咧，我話俾你知，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嚟講咧，強唔強大，唔係睇你嘅兵力，唔係睇你嘅經濟，係要睇你嘅人口係咪好優質。 個質素， 質素，香港就已經係達到相當之高嘅水準，即係香港係高端人口嚟嘅，我可以同大家講。 好冇？好啦，跟住嚟講咧，我哋就會或者講翻下一個話題啦。咁我哋就懷念一下我哋嘅真係呢個可以叫做配音王。但系咧，我哋咧就喺娛樂圈裏面有一個叫靚聲王都有噶嘛。咁啊就係 唱歌嘅， 唱歌啊張偉文啦咁樣。咁我哋都會同大家可能會講下啲舊事啊，咁或者喺。我想要过五十岁的人呢可能对彭炳文的印象啊炳哥呢先会比较。 都不用过五十岁四十几都四十都得。 都有啲都因为睇个卡通片呢佢配音呢大家都会知道。咁因为点解呢咁前日啦其实距离都不是好远啦咁。因为彭炳文来讲呢在香港的即係我哋叫做香港嘅娛樂界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頂尖嘅人物嘅，可以咁樣講。點解可以咁樣講咧？佢喺影視歌配播都有涉獵，而且唔係話哦求求其其，可能做幾集就走嗰啲咁。可能大家咧係未必知道嘅咧，譚炳文咧阿炳哥咧係好識食嘅一個人，佢其實係一個食家嚟嘅。因為點解咧？我最記得嚟講咧。他在七八十年代好像七零年代末期他在電台呢是曾經講過飲食的跟誰呢陳飛、 嗯 啊、陳飛大家都知道都是食家我最記得呢阿炳哥呢有一集呢他是真的你估都估不到要吃什麼他說他吃過、 嗯、 吃炮胎炮的胎哇我那時小小聽到好像很噁心為什麼呢他說是燒炮胎我真的若果、不知道應該是商台還是港台如果有這段錄音的話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回去我最記得是星期六下午去播出來他說因為譚炳文呢其實就很懂食的他曾經都好像主持過一些飲食的節目的、 嗯、 不單止是我不單止我覺得他是影視歌播配還是飲食界都有在這裡因為他講食是講得很精彩因為把聲音漂亮嘛大家都公認的了配音王了那我們呢就可以講一點點啦那啊炳哥呢其實呢我們叫做剛才黃師傅講過他就是早發少年人的面相來好像啊 是 那你說 吧、哦、不是剛才說、啊、即是如果從面相看呢其實他有美人釘的 是 那是啊面相看呢有美人釘那些呢都是早出來社會做事的人來的那其實這個相學呢即是呢種睇法咧，或者叫即係幾乎百發百中嘅，因為咧上學上有句説話噶嘛，金雞啄印堂，少年走茫茫啊嘛，咁所以咧就美人釘嘅，其實有美人釘嘅人咧就一定，即係其實可以幾乎話一定噶啦，我睇十個都中噶啦，十五六歲就出嚟社會打滾嘅。 佢十七歲就係打金啊嘛，跟住好似十八歲就已經開始咧就學，即係去學配音開始。 係，因為你尤其是以前嗰個年代唔係咁多書讀噶嘛，係 咪啊？咁多書讀， 咁所以有美人釘嘅人幾乎就係必定係早出嚟社會做嘢。 因為 咧 呢幅相嚟講咧，其實佢都係介乎喺二十零三十歲嗰段時間。 嗯。 咁嗰陣時其實已經係走紅噶咯喎。 端莊靚仔啊！ 端莊。光靓仔喎，其实讲到阿炳哥嚟讲咧，咁佢个面上咧，其实都有啲特色嘅。嗱，因为点解咧？嗱，呢幅相咧，其实睇唔到咧，佢个额咧，青少年嘅时候咧，其实唔算好阔嘅。 其实额佢比较低啲嘅， 低咗。但系去到中年嘅时间，一个额开始阔翻。 其实应该咁讲，额低未，即系或者额唔靓未，主少年运咁啊，出身未唔系咁。 咁所以佢嚟讲咪挨咯，好犀利。 早出嚟社会啦。 所以佢个额头嚟讲咧，就表示咗咧，佢事业心好重嘅。而且個人又好通誠達理嘅，咁啊知所進退啦，咁啊亦都好受晚輩愛戴。點解會有晚輩愛戴呢？因為我以前都做傳播噶嘛。咁啊炳哥就好得意嘅，佢配音咧即係好多啲新人加入噶嘛，當時都。咁啊佢啊成日都話啊，希望佢誒學下嘢啊，跟佢學嘢。佢表面上話：，我唔收徒弟嘅，我唔做。啊，其實原來私底下咧係教好多人好多配音嘅演員出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心裏邊就好像不是的就表現出來跟他兩樣東西的他很扶入後輩的就是這樣說好了而且我們看呢他的耳朵很貼的因為他現在側側面你看到耳朵真的很貼的直情如果你正面看呢幾乎是看不到耳朵 就兩面不見耳問是誰家子 沒錯啦問是誰家子 即是其實就是祖輩有錢咯問題是祖輩有啫，落不落到他那裡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那他耳朵這麼貼來說呢 通常的人來說呢就至高學習力又非常之高啦，咁所以佢咧就 都是一個技術 人員，即是貼意的人通常就是 學習力高同埋模仿力高，咁咪做演藝界咯。啊，記性又好，喂，配音啊，年輕的時候嚟講已經有名氣了，佢，即係好早的時候你見佢，即係喺粵語長片嗰度已經係出道噶啦。 耳仔講早運嘅都係，晚運早運都睇耳仔嘅。 咁而且嚟講咧，咁佢喺有一段時間直情係自資去拍電影嘅。 重點係對眼，眉眼都靚。 眉眼其實都好靚嘅，即係如果我哋用呢一個相學嚟睇咧，其實嗰個眉毛幾清濁嘅。即係我哋叫做眉嚟講，千祈唔好太俗，太俗就真係辛苦噶。我哋成日都話眉清咧係目秀咧，其實喺阿炳哥佢即係青少年嘅時間咧，就呢啲嚟講咧，其實你真係睇到嘅。 同埋眉順啊，運順啦，可以講就眉啊，主兄弟宮啦。眉嚟講，如果眉靚啊，咪多得多。朋輩幫忙咯， 係咯，嗱佢眉好清澈啦，脾氣就比較個人比較溫和啲嘅，忍耐力又強喎。 係，即係其實你要睇翻古時啲關，唔係啲將軍啊，啲眉眉好粗，眉吹大眼，你哋好似張飛嗰啲咁啦。 粗眉嗰啲咪粗咯。 嗰啲咪叫兇神惡煞啦。 粗張飛好打噶嘛，粗眉噶嘛，亦都可以咁樣。咁而且佢對眉嚟講咧，其實都幾清㗎。 你而家好多時喺屋村見到有啲捉棋阿伯都頭眉都好有曬氣㗎，係嘛？眉好粗好濃密㗎嗰啲，係嘛？呢啲咪好火重嘅人咯。 嗰啲就成日都同你喺度拗。 係啊，呢啲好火重嘅人嚟。 咁啊，跟住嚟講個眼神嚟講咧， 最緊要呢樣 都有好有神嘅。見到雖然係咁舊嘅黑白相啦，咁啊個人有神咧，證明佢做嘢比較光明正大嘅。同埋個心地咧比較純品啲嘅，咁啊同時間嚟講，俾人留下啲好深刻嘅印象。 心地好唔好啊？睇鼻頭啊！ 嗱，鼻頭嚟講佢就咩啦？佢鼻頭嚟講都有肉噶，你見 鼻頭有肉，心無毒啊嘛。 係咯，咁啊喜歡結友啦，經濟能力都好穩定㗎。係 啊。 咁因為點解咧？佢好懂得累積財富。 鼻亦都係財富財白宮啊嘛。 我話俾你知，炳哥嚟講好有噶。咁啊嗱，個嘴巴好重要啦，因為點解咧？佢嘴巴好特別。其實上唇比較薄啲，但下唇比較厚少少，但都係算比較平均啲。同埋咧，佢嘴巴係向上翹 嘅。但有一個講法嘅，應該講睇法上咧，唇薄唇厚係有分嘅喎，唇薄啊。唇厚咧，應該講唇厚先，唇厚重感情嘅喎。 係啊， 唇薄嗰啲咧，尤其是歌係啦，尤其是歌薄得一條線嗰啲咧嗱。咁大家其實可以睇得到咧，喺 好平均， 係啦，喺香港都好多呢啲人嘅，真係咧就寡情薄幸嘅，純薄嗰啲啊。 炳哥嚟講就好平均嘅，心胸 係啦，咁佢就平均嘅，屬於即係你又話佢過厚過薄又唔算係嘅， 唔算。 有啲真係薄到一條線嘅上唇啊！ 你見佢咧撈咁多飯咧，所以佢人中係幾深嘅。呢幅相我未必睇得到，大家睇一睇佢晚年咧，佢奮鬥同埋拼搏。非常之厚道又懂禮數，你即係你咁多年嚟講，你有冇見到有啲關於阿炳哥嘅負面新聞咧？冇，真係冇喎，講真係咪先？咁佢真係默默地耕耘嘅喎，咁所以嚟講個人嘅奮鬥心咧就拼搏嘅。嗱，佢個拳骨好平啊，你睇下，唔中意人哋爭嘅。淡泊名利啦，呢啲真係平啊個拳骨啊，唔會霸道，亦都唔會追求物欲嘅。 拳骨突嗰啲，你而家喺香港，其實睇到有啲比較出名嘅，不論佢係咩人都好啊，你睇到拳骨突嗰啲咧，通常或者飽滿啦，都權力慾望都係高嘅。 係啊，我同你講，尤其是見到啲女性啲女強人咧，你經常見到佢拳骨好突嗰啲咧，你就知啊，一兩個字形容啦，非常之霸道。 係啊， 啊咁你見到炳哥嚟講咧，佢個拳骨係非常之平滑嘅，所以佢嘅人際關係同埋呢個即係好容易溝通嘅。你諗下，佢喺前嗰幾個月嚟講，原來身患重症，佢都上咗阿家燕姐嗰個節目，再唱多首歌。你諗下呢啲嚟講，係咪即係個人本身嚟講就一拍膊頭，我都要上嚟幫你嘅咁樣，係嘛？咁啊，炳哥嚟講咧，我哋中觀嚟講咧，即係我哋睇到個面相啦，咁同埋嘅佢嘅一生咧，其實都幾豐富嘅，同埋咧都幾即係我哋叫幾精彩啦，亦都係香港嘅，我可以認為炳哥係香港嘅一個瑰寶嚟嘅，因為喺配音界嚟講咧，我或者無出其右啊，即係暫時嚟講都睇唔到，即係佢嘅配音，尤其是當年配呢個包青天咧，即係我哋好似聽到啲小道消息咧，好似係阿陸叔咧指定一定要佢配嘅，即係話 無出其右，一定是你的了，你冇得講了。而且當時嚟講，佢配音嗰個收入咧就好笑嘅，聽講話咧講一句咧都五毫子，甚至一蚊嘅， 好似唔好睇少呢五毫子、啊。 唔好睇少啊！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我就問過 一句、啊、 問過做電視台嗰啲朋友，我問佢喂點樣為之叫一句啊？佢就話麗人咁啊一句啊， 即係有個逗號。 啊，有個逗，跟住話是咁樣感嘆號，咁已經當一句噶咯咁。哇！你諗下一集咧就差唔多四十分鐘。咁佢所以嗰陣時配包青天嚟講咧，即係我話俾你知咧，即係可能喺配音界咧，淨係即係仲係講人工啊，可能佢係最高嗰個，係、嘛？ 咁把聲靚， 個把聲靚真係我同你講個把聲真係一樣。 配乜似乜？ 即係配乜似乜？配卡通片又得，配細路仔又得，係咪先？即係最為人熟知嚟講，梗係配呢個包青天啦、啊，非常之公義，非常之公正， 又有氣勢。 係啊，即係所以嚟講咧，即係炳哥嚟去咧，都係我哋一個播音界啊、影視界一個損失嚟。 冇辦法，年紀大啊，生老病死必經階段嚟嘅。 咁好啦，咁我哋咧喺呢度就缅怀阿炳哥嘅一生咧，或者大家睇一睇佢个面相咧。好啦，跟住落嚟咧，咁我哋就 最后一个话题， 最后一个话题比较热门啲嘅。咁我哋因为剩翻时间，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可能真系要延长吓，因为我哋都好多啲生活嘅玄学啊、看世局咁样同大家去希望丰富啲咯，系嘛。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咧。汇丰 啊！呢排最多人关心一个话题啦，嗱，汇丰跌破咗， 跌破咗28蚊， 系啦，今日 未到28，今日收市系28.75。 但系好似 day low 好似系27， 曾经好似系咪见过27啊？ 系啊，但系因为嗱，咁点解讲佢咧？咁其实咧喺老一辈嘅。即香港人 收息股啊，收息股啊， 系啊，都好多都买咗呢只汇丰股嘅。 个个都即系嗱，我哋咧就好似喺几个月前咧，旧年啊，应该都回顾翻啦。 唔系旧年，即系喺年初阵。 年初嗰个狮子咧，就即系 烧咗， 烧咗就然之后咧就攞走咗佢依家。 跟住封箱， 封箱就收你咁啦。咁我哋当时咧就系话，即系阿 Stephen 同埋 Steve。即係佢哋咧就入墓，即係唔係叫入官， 都係入墓 入官啦。咁啊就係話，我哋當時嘅即係題目講咧，要呢一對獅子翻嚟咧，匯豐先有運行。因為點解咧？匯豐咧就同香港嘅命脈咧，其實咧就不可分割。即係匯豐沉就香港沉，匯豐倒就香港倒嘅，即係可以咁樣即係講啦。當時我哋都已經講過，因為點解咧？呢對匯豐嚟講係守護咗匯豐喺香港咧咁多年啊。佢一出事嚟講，就香港就係出事。 其實真係匯豐係代表咗香港，喺銀行嚟講 真係代表咗香港。而且個風水又唔係咁正啦，即係我哋即係可以咁樣講啦。 其實好多人講過㗎啦，風水嚟講咧，喺匯豐銀行大廈咧，就係佢地咧，佢地下咧 空㗎嘛， 係啊，冇根基啊，即係好似站唔住腳咁樣啊嘛。 即係我哋咧就即係舊年我哋就率先講匯豐嘅獅子啦，咁亦都介紹咗呢對師傅獅子嘅來龍去脈。 喂，但係又無獨有。有偶嗱，汇丰嘅地址系花园道一号啊嘛， 花园道一号系啊， 咁即系向南喎， 向南 啊，我哋成日强调今个月向南咧就好大镬， 五王道 系啦，因为五王道二五交加啊，流年系二黑，流月五王， 即系我哋， 真系无独有偶，又咁啱得咁巧啊！ 佢后边正门嗰度无端端就整咗粒空心米喺度， 系啦，一来啦，系啊， 系嘛，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即系几个月前即系讲嘅嘢咧。即係我哋所做嘅預測嚟講， 都係意象啦， 都係意象咧，都係有少少吻合嘅。即係同我哋實際嘅情況咧，係好即係講翻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啦。即係話，即係匯豐咧，可能都冇乜運行。 即係你係啊！你今日所睇到佢個股價跌到咁樣，大家邊會諗到啊？喂，當年2008年嗰個招股價嚟㗎嘛？ 招股價你28蚊，當年28蚊， 啱啱啊？係啊， 九五年跌到最低。 今日9月23號。 係9月23號。 今日流日就二黑到南方嘛。系嘛，流月又系五王嘛，系嘛，咁流年又系 啊嘛，咁啱啱就即系几样嘢加埋啦，即系风水学上嗰度睇到啦。 系 啦，咁另外一样嘢嚟讲咧，即系除咗即系汇丰嘅风水咧，当初嚟讲佢起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啊，都唔错啊，点点。 佢好似系咪20號嗰日穿破30蚊嘅？ 好似系。 二十號嗰日就五黃到藍啊嘛，流雨流日， 所以我哋咁樣，我哋都即係一再喺度強調一下啦。咁其實匯豐嘅風水嚟講咧，即係踏入咗即係九七之後啦，其實喺八運咧唔算靚嘅，基本上都咁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咁依家香港嚟講咧，就話兩絲重光先香港有運行啦，係咪先？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即係話香港喺香港嚟講，華人嘅代表人物咧就係、是、黃東勝先生。 话事人啦、啊， 即系话，即系可以讲嘅叫话事人啦、啊。咁啊，黄东胜系一个好资深嘅一个银行家啦。咁啊，对香港嘅金融业啊、银行业嚟讲，就相当之大贡献。即系喺过去嗰几十年嚟讲，因为曾经任职过亦都渣打啦。咁啊，一个华人能够喺汇丰或者渣打咧，即系做到咁高职位嚟讲咧，系仅有嘅。即系如果我哋喺香港嘅、我哋可以喺呢、這个即系金融市或者喺银行界嚟讲咧，系比较少有啲嘅。咁所以嚟讲咧。一个主事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佢嘅运，亦都对佢所任职嘅机构嘅运咧，亦都系有少少关系。 有牵连。 好啦，咁我哋咧就即系将黄先生嘅八字咧就推论咗出嚟，因为点解咧？咁啊揾八字嘅时候，我哋曾经都讲过，并不容易嘅。咁啊，因为咧我哋就见到个格局咧就较为大，同埋咧几次入佢之前曾经所发生嘅事咧， 尤其是2015年， 系啦，尤其是2015年咧，我哋亦都用呢个紫微斗数咧会睇过佢当年嚟讲咧破咗富咧，原来佢当年嚟讲咧曾经好似系被盗窃嘅嘛，因为有劫煞。咁咧，咁我哋就认为佢啊应该咧就系似。似呢个时辰嘅， 似呢个甲人士啦， 似呢个甲人士。 因为如果喺嗱八字睇，亦都有一个睇法就系咩咧？因为嗱，佢呢个八字当中，佢2013年咧转入呢个壬辰大运啊嘛。咁啊，当年2015年系月尾啊嘛。咁啊，好无独有偶咧，壬辰月尾咧都合咗两个木局，一个甲，一个系人卯辰，一个咧就亥卯未，即系两个木局。咁啊，問題咩啦？問題就係你木咁重，你冇火去泄咧，就直接黑佢個肚。咁當然啦，你話喂佢有個五火喎，係啊，冇錯。但係個五火分分鐘熄埋啊，點解咁多木？係嘛，即係好現實嘅。你我哋燒嘢食，我哋啲炭又係木啦， 係啊， 炭一多，你覺得嗰啲咁多火係咪冚熄埋啊？係嘛，冚熄埋咁咪即係個五火冇力去泄個木氣。咁直接黑佢個木土咯，因為佢木土日元啊嘛，係嘛？即係佢屬土，咁木係黑土，咁土就係佢錢，因為佢火土為用嘅話咧，個土就係佢錢，咁樣黑落去嘅話，咁咪唔見錢咯。 係啊， 咁其實又咁講喎，如果即係兩睇嘅，因為唔係認錢就認身體嘅，啊，爭在認邊樣嘅啫，咁重木，啊，即係僅有個。有個劫啦，或者有個關要過咯，咁啊就我哋睇翻喺網上資料就話佢2015年就係、是好似屋企 被盜竊， 係被盜竊， 損失咗200萬， 係啦，200幾萬， 200幾萬， 到而家都未捉到喎，好似嚇，即係嗰個資料就咁樣。咁另外喺呢個紫微斗數睇到一樣嘢係同一樣喎，又 係咯，就好相近。咁啊，見到即係佢若果用八字或者用呢個紫微盤嚟睇咧，就似乎今年流年啊不利。 不利，因為行金水嘛。咁我之前我哋成日都講啊，喂，如果你係忌金水嘅人咧，今年嘅影響咧就比較大。 比較大啦。 係嘛？咁你如果你命格係喺金水為用嘅，你影響少，甚至乎係冇影響嘅。咁如果你忌金水，好似一個庚子年，庚子咁啊。庚子呢兩個字咧就金水相食財咧，咁其實係同一啲是非爭拗嘅嘢有關嘅嚇。咁、仲有一樣嘢咧，子卯刑嚇，子卯刑係咩啊？刑個卯係佢個工作嚟噶嘛？ 係啊，子卯官啊嘛。 係啊，咁子卯刑 官刑咯， 係啦、啊，無禮之刑喎， 係嘛？ 係啊，咁呢、個無禮之刑就話咩啊？令到未有麻煩出現咯嚇。咁、所以喺呢、這個可能喺工作表現上，喂，我哋外界唔知啫，係嘛？或者內裏嘅人會知噶嘛？咁喺個喺呢方面未形成到佢啊損失咯，或者叫做有損失咯嚇、因為個水。就是他的財星嘛、啊、尤其是嚟緊 官又是壓力嚟噶嘛， 係啊，官係啦、啊，工作壓力咯，係啦、啊。如果佢火唔夠嘅話，咁始終對佢嚟講就係形成咗啲工作壓力啊、是非爭拗嘅嘢出現咯嚇。咁同埋你子辰又合水喎、啊，嚟緊呢個丑月咧，亥子丑又有個水局喎、 啊，係、嘛？水局啊，仲加 嘛？嚟緊嘅丑月即係一月喎、啊，咁啊即係佢要破財喎、 啊，破財、啊。 咁即係話，如果同匯豐有關咧，可能咧嗰個匯豐嘅股價繼續下調。 係啊，係嘛？係啊，咁你即係一個命盤當中，如果你佢冇運行，即係其實佢個運勢開始回落嘅話咧，咁啊，其實真係好大影響嘅喎，係咪先？即係稍為靚嗰個運咪就係上一個2003年行嗰、那個。貴字運咯，係嘛？因為戊貴合火， 戊貴合火而通咗落去， 係啊，未有個五， 所以係相當之有力。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而家佢轉入一個任神，大家都識八字嘅朋友都知㗎啦，任神就係水嚟嘅，係嘛？係嘛？神藏戊月貴，咁呢個都係水嚟嘅， 係 嘛？咁有個水庫喺度，咁其實就係話會越做越得喎。係嘛？加咗再加埋，即係好多嘢配合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個就咁大影響力係嘛？始終咁大個機構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喺玄學上睇埋佢一對獅子又困住咗，又未蒲翻頭係嘛？ 獅子嚟講係門神嚟㗎嘛？ 係咯， 大佬個守護神都唔見咗， 守護神 我知係 咪？ 點樣守到啲財咧？ 係啊，擔唔到啲財翻嚟。 因為點解咧？呢對獅子係曾經喺1970年代做過前鈎㗎嘛？ 係 係咪先？即係 亦都幫咗好多人， 係啦，幫 咗 人 教導咗好多香港人儲 錢啊， 係 啊， 儲蓄呢個習慣就係呢只獅子啊嘛。 所以呢個獅子嚟講係相當重要，對香港亦都係相當之重要㗎。所以嗰獅子嚟講咧，你一日唔將佢攞翻出嚟嘅話咧，匯豐我睇落嗰個運勢都係好弱嘅，而且嚟講仲要揾啲高真大德嚟開光添啊！ 冇錯，一定要開光，所以我哋係兩獅重光。呢、這個重光，重光就以開 光， 一個意思就係開光，一個意思就係見翻光明， 見光明。 係啦， 啊咁講，香港就有運行。 係啦， 咁我哋希望咧，若果有關匯豐嘅。 管理層 啦，聽到我哋兩個人微言輕啦， 唔使唔係迷信係嘛、不過唔到你唔信。 我哋有少少嘅建議啦， 係啊，盡快盡快 將兩隻獅子， 係啊，咁起碼令到買咗匯豐嘅股 有啲信心先， 股民們就係啦、啊，有翻個希望啦，係嘛？人最緊要有希望啊嘛，冇希望嘅真係乜都唔使講噶啦，係嘛？冇希望就唔得噶啦。 今日嚟講又超咗時啦，咁其實我哋咧應其實可以繼續延長仔細啲咁樣。 今日就多咗話題啫， 多咗話題嘅。我哋嘅每次嘅話題其實都好豐富，因為排緊隊咁樣上嘅。咁我哋希望個內容咧就比較即係豐富啲咯。咁我哋因為有少少係雜誌式嘅節目咁樣就 好啦，真係唔好講耐啦，再講耐就冇得停 嘅。冇錯。咁所以咧，咁我哋就下個星期咧，我哋追魚嘅時間係咪我哋迎魚嘅時間咧，先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好嘛。 好， 我希望大家中秋節快樂。 好，拜拜。